南非马普马兰加省主体思想研究小组16号发表声明，表示祝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圆满举行。